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搁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啊，对对。 经典名段。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在以前的节目中，我们欣赏了刘宝瑞、郭全宝以及赵振铎、赵世忠两对搭档表演的传统相声八扇屏，听到了浑人、小孩子、粗鲁人和莽撞人的故事。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您带来的就是李金斗、陈永泉以及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八扇屏。大伙儿都知道八扇屏啊，是以对联风吹水面层层浪，雨打沙滩点点坑作为引子，引出八扇屏风上的故事。但是呢，在李金斗、陈永泉演绎的版本当中，这副对联有了一些不同。哎，下面啊，就请您欣赏李金斗、陈永泉表演的相声片段八扇屏。 相声演员不简单， 当然了， 都得学制渊博， 哎， 社会经验丰富，所以你们这个洞察力很强。 对，因为我们是搞讽刺文艺的嘛。 对， 所以得要善于观察。 说的很有道理。 哎， 那你看看我像搞什么的？ 要根据您这个言谈话语 啊， 穿着打扮、精神面貌两个字的职称。 哦，教授。 盲流 吧，什么眼力啊！告诉您，我是一位诗人。 哦，诗人， 经常作诗。 哦，那您那个诗是论手啊，还是论篇呢？ 我做那诗既不论手，也不论篇。 那论什么呢？ 论片儿。 这，论片儿。 嘿。 那有多大片儿啊？ 多大片儿要看头天晚上喝多少水了。 这跟喝水有什么关系？ 哎，这个水喝得多，这个片儿就大。水喝得少，这个片儿就小。 哦，尿床啊。 然也。 还然也呢？就您这尿床的诗人呢，师傅怎么样？ 这是说个笑话，确实爱作诗。 哦，那您最近有什么大作吗？ 也谈不上什么大作，这话是在前两天，我到这个颐和园去游览。 哦， 我站在了十七孔桥上，这个时候刮过了一阵微风，把昆明湖湖面掀起了一层一层的鱼鳞波浪，当时我的诗兴大发。 您就做了一首诗， 我做一屁股泥 啊！ 怎么坐一屁股泥呀、啊？ 踩香蕉皮上了。 那赶紧起来吧， 起来以后再作诗来不及了。 怎么 把我的诗意给冲淡了？ 你说这香蕉皮多耽误事啊，那怎么办呢？ 脱口而出说了一副对联。 哦，那么以什么为题呢？ 风水为题。 几言呢？ 七言的。 哦，您这上联是 风吹水面层层浪。 好 啊， 能不能这下联我也听一听啊？ 哦，您没有听清。 嗯， 这个风吹呀、啊，就是刮过来风的意思啊。这个 这我明白 啊。 我问您这个下联。 哦，风吹下边是水面，水面呢就是水的表面讲。 这我也清楚 啊。 我问您这个下联， 在下边是层层， 它没下联好吧？ 层层就是一层一层，很多层的意思。 我问您呐、啊，这下联 紧下边是浪啊、 嗯？它是没下联了。 这个浪嘛，就是三点水一个凉字，优良。什么动作呀？啊？ 我请问一下， 什么呀？ 就像阁下这样的诗人 啊， 你也住那个有门的房子里头吗？ 这是怎么说话？没门我怎么进去？ 嗯，您那门在哪儿安着呀？ 在门框上啊。 哦，几根啊？ 两根啊。 这就行了，这边门框贴风吹水面层层浪，那边那门框上您贴什么呀？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你问我这边贴风吹水面层层浪，问我这边贴什么。 哎， 要怎么说你这人死心眼儿呢？ 怎么？ 对联是死的，人是活的呀，你再写一张贴那边啊。 啊，俩层层浪啊？ 那仨也没关系啊。 没听说过。 怎么了？ 那怎么念呢？ 哎，在念这个的时候你得懂这个音韵学。 哦， 念上联的时候把音压下去，念下联的时候再把韵挑上来，如此一念便可以分出上下联来。 哦，念上联 风吹水面层层浪， 念下联呢 风吹水面层层浪， 横批呢 层层起浪。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怎么了？ 你什么诗人呢？ 啊， 你纯粹是盲流。 盲流， 各位，我一说您就明白了。 嗯， 头几天呢，他还真上颐和园了。可巧那天呢，有几位有学问的人去春游去了，人一边走着一边吃香蕉，他老远的就盯着人这香蕉了，在后头跟着。其中有一位呢，一时诗兴大发，顺口就朗诵了一副对联。刚说出上联来，风吹水面层层浪，没留神这半根香蕉掉地上了。他一瞧，哎呦，这好机会可来了，蹭一下就窜过去了，没留神一脚踩在香蕉皮上了，等来屁股墩儿，爬起来赶紧把那半根香蕉就扔嘴里头了，赶紧把那香蕉就吃了。香蕉他是吃了，这下联他没听见，河南就听一上联到这唬我来了。告诉你，唬别人成了，唬我你唬不了。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相声演员呢。 哎，俗语说得好 啊， 相声肚百货部。 哦， 你买什么我就得有什么。 是是， 说了你半天不能白说你，赐你一个下联，今后在唬别人的时候你好唬得圆圈点。 赐我一下联， 打算听吗？ 打算听啊。 站好了。 是， 你那个上联是什么词句啊？ 风吹水面层层浪。 嗯，你这个上联有风吹。 对， 下联呢我给你配雨打。 好， 你那是风吹水面层层浪，我给你对雨打沙滩万点坑。 宝宝去那边捡香蕉吃去吧啊。好 好， 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嗯，可以这样说吗？ 您真好比是乱石之中一块无瑕的美玉。 嗯，然也然也。 乱草丛中有您这么一颗灵芝。 然也然也。 在狗食盆子里会有你这么大块的红烧肉。 嗯，然也非也。 你这是怎么说话 呢？那应该怎么说话？ 应该跟我客气客气。 凭什么跟你客气？ 因为我跟你对上下联来了。 哦，你那下联怎么讲啊？ 哦，不懂啊， 不清楚。 我给你批解批解， 说说。 就是下雨下到沙滩上了， 嗯， 下了一万个点儿，砸了一万个坑，这就叫雨打沙滩万点坑。 这叫雨打沙滩万点坑。 哎， 下雨的时候你数着来的？ 没有。 那你怎么知下一万个点呢？他就不许多下点，他就不许少下点，他就不许下9999个点，他就不许下10001个点，怎么那么巧就下一万个点呢？ 啊，他不是寸劲吗？ 哦，就算是寸劲，这一万个点都下到沙滩上了吗？ 啊， 别说一点没下 啊，这过街雨。 就说是过街雨，下一万个点就砸一万个坑吗？ 那当然了。 哦，沙滩当间有一块石头，下上了煤坑怎么办呢？先请石匠凿个坑。 没听说过。 这时候你正在沙滩上呢，这一万个点都下你脑袋上， 那我就成漏勺了。 还是的，那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呢？ 哎，即使我们这个下联不太恰当 啊， 也比您这没有下联强啊。 你怎么知我没有下联？ 哦，您有啊？ 我当然有下联了。 有你不说， 我们说出这个上联，怕大家有听不明白的，想稍微的给解释解释。呵，瞧你这通抖机灵， 嗯， 下联，下联，我听见了。 那听见你不原因？ 我不爱理你。 嘿。他又不爱理我了， 我能没有下联吗？ 有下联啊！ 啊， 那您宣布一下，我也拜读拜读啊！ 打算听吗？ 打算听啊！ 站直了， 我这是自作自受。 注意听， 嗯， 我这个下联是“雨打浮萍点点清”， 嗯，倒是不错。 当然了， 那我这个下联就不能用了吗？ 用是可以用，要修改修改。 怎么修改啊？ 你把这个万点坑改成点点坑。 为什么呢？ 这个对对的讲究是有数对有数，无数对无数。比如我上联是千层浪，你可以对万点坑；我上联是层层浪啊，你怎么对万点坑啊？ 我这下联是差点， 是不是？你对错了对联没关系，谁让你没学问呢？ 嗯， 最可气就是你站在这儿胡说八道啊！ 谁胡说八道了？ 啊，大家都听着呢。你说什么？什么？相声肚百货部？ 嗯， 你这是百货部啊？ 百货部。 哦，买台电冰箱？ 没有。 来双袜子？ 不卖。 来卷卫生纸？ 缺货了。 你什么百货部啊？ 啊，今日盘点，不营业，许不许啊？ 最使我恼火的。就是你对我进行人身侮辱。 谁侮辱你了？ 你凭什么说我是盲流？ 我瞧你像吗？ 啊，还说什么人家掉了半截香蕉，我捡不捡不就搁嘴里了啊？您大家看看，就这么漂亮的人能做出这种事情吗？ 这人要馋疯了什么都做得出来。 你少说废话你、 啊、 我告诉你，你这是故意损坏我的名誉、 啊、 名誉乃人生第二生命，损害我的名誉就不能保全我的生命，你必须公开向我赔礼道歉。 怎么道歉呢？ 在报纸上声明为我恢复名誉，并且赔偿我名誉损失费人民币500万元。 啊，哦，讹上了， 完不了啊！我告诉你，别的我不问了，我就问你，我吃这半截香蕉谁看见了，谁的证人，你给我说清楚，要不这事儿没完。 这就是李金斗、陈永泉为我们带来的相声片段《八扇屏》。在苏文茂老先生从艺6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侯耀文和石富宽搭档演出了相声新编《八扇屏》。在这段相声当中，八扇屏上的故事并不是由那副经典的对联引出来的，而是利用普通话正音引出了八扇屏的故事。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只为大家选取了其中较为精彩的一段，也就是小孩子的故事。下面呢，我们就将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相声片段新编《八扇屏》送给大家。 我这么大，我把这队伍走，我这给您表演， 我一队伍就走，还没吃饭呢。 实话都出来了，我说先生，您别那么发火，嗯、 不行， 我说我 不行，我就瞧你这种人，我觉得有气。 您更买不，生什么气呀、 啊？苏文茂容易吗？温一辈子了，最后落一文艺大师。 您别提这温了， 你跟人家为伍，你凭什么你？ 我 这人不知深浅，就你一人是不是？ 什么不知深浅？ 您得拿我当个小孩的，我 不不行啊！什么？你说 别跟我一般， 什么？你说？ 哦，对，吐字要清楚，您就拿我当个小孩子。 你敢说你是小孩子 啊？ 呸！ 咱把这免了成不成？ 免不了， 我这全粘上了，不是三不粘。嗯， 你不配， 小孩我都不配了， 你比不了。 谁我比不了啊？ 是小孩你就比不了。你要不信，我说几位小孩你听听、 啊、 你看你比得了比不了。 您说说 啊。说在想当初， 嗯 啊，大宋朝文彦博幼时倒有扶求之志， 嗯， 司马温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四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唐刘晏七岁举翰林，汉刘襄九岁温席奉亲，秦甘罗十二岁身为宰相，吴周瑜十岁学兵法，颇具将才，13岁统领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冀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只烧的那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那周瑜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也算小孩子之中一魁首。这几个小孩你比得了哪个？嗯，周瑜比得了吗？ 我说周瑜，我连带鱼都比不了啊。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相声片段《新编八扇屏》。听完了小孩子的故事，让我们再来听李金斗、陈永泉为我们说一说苦人不是人的故事。请欣赏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片段《八扇屏》。 完不了啊。 您呐，别生气 啊！ 我这人是个苦孩子出身， 嗯， 自幼没有文化，没念过书，我是个苦人。 苦人你比不了， 什么苦人我都比不了。 那也是一位古人呐， 我怎么不知道？ 那好，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又是过去的事儿了。 金宋交兵，金邦四太子完颜乌珠带领雄兵40万进犯中原，与大宋岳飞岳元帅会兵于朱仙镇。那乌珠连打数十败仗，事出无奈，还将二世子完颜乌合卢吊在阵前，力分胜负。二世子只生得面薄如玉，齿薄唇红，头戴一顶虎头盔，身穿大叶如意连环甲，内衬素罗袍，足蹬虎头战靴，坐骑伯龙马，手使双枪一对，真乃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由清晨战到日末，只杀得金银铜铁八大锤，狄雷严成方、岳云何延庆是大败而归。岳飞闻听心中大怒，明日本帅亲自会他。话言未了，由左边厢闪出一人，此人姓王，名左，字文成，朝上打工，口称元帅，且请息怒。今日阵前小将被乌珠亲生之子，乃是我国名将之后。当年乌珠投进中原时，大破陆安州，陆安州总镇姓陆，名登，字子敬，人称小诸国，皆因寡不敌众，才失落城池，全家尽劫而亡。陆登拔剑自刎，气绝尸不着，受乌珠三拜，许下三件大事：一，不伤黎民；二，抚养孤儿；三，与他夫妻殡葬。此事这才倒落尘埃。陆娘抱定孤儿进了金营，乌珠随将孤儿认为亲生之子，抚养成人。12岁请来白善人传授枪法，学艺4年练成双枪一对，真乃是盖世无双。此将有万夫不挡之勇，不可强战，只可智取，若想收服此将并不算难，三计可成也。岳飞言道：哪三计？王佐曰：苦肉诈降，反间计。元帅闻听，哎，恐怕画虎不成反类齐全。王佐无言，只得后退。日后元帅并未声战，王佐猛打巨将鼓，故犯军规，将王佐责打40军棍，只打得皮开肉绽，是驱出帐外。王佐回到营中，将陆安州之图画了一张， 藏在自己法器之中，右手持宝剑想自己左背断下，右手持左背抽出宋营，是直奔金营，见了孤注，口称狼主千岁，我家元帅不仁不义，劝他投降，不降不战，不顾将我责打40军棍，使他气恨不出，又将我左背断下，我无处投奔。闻听人言，狼主仁义过天，特意前来相投，情愿铡草喂马，充一小卒，孤注一剑，惨不忍睹，随传一令，我国金人听真，王佐所到之处不要阻拦于他。王佐在金营住了数日，一日偶遇二世子乌合龙，世子指兵卒问王佐他是何人，兵卒言道，他乃宋营投降之人，此人专讲南朝风俗故事。这样公子把王佐带到自营中，王佐每日与世子说书，日后才挂画献图，谢破了陆安州之谏官。鲁娘见此图大放悲声，指图对公子曰，孩儿啊孩儿啊，你父死在金人之手，趁此时机不替父报仇，你等等待何时？公子闻听顿足捶胸，立即大反金营，把兀术杀了一个瓦泄冰消。王佐带公子来见岳飞，岳飞，哎呀我的贤弟，谢谢你的大功告成，可惜你断去左背，真乃六根不全，一苦人也。后人有诗赞之曰，洞庭王佐字文成，断背说降陆文龙，金宋交兵诛仙阵，万古流传苦人名。苦人王佐你比得了吗？ 我连王八也比不了啊。 我看你也好有一比。 我要比什么呢？ 好比是面茶锅里的骑摩托。 这话怎么讲啊？ 你整个一糊涂车子呀。完不了啊。 您别说了 啊， 要像刚才您说这两个人呢、 啊、 要这么一比啊，那我就不是人了。 对，你不是人都比不了。 这啊，我怎么连不是人都比不了啊？ 不相信？ 嗯， 那好，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我倒霉就倒霉想当初上了。 公冶长老先生一日无事，独坐凉亭，见池边落一大雁，青松之上落一小雁。小雁对大雁曰：“仁兄，逍遥贵体，来此何干？”大雁池边饮水，洋洋不睬。小雁怒曰：“人讲礼义为先，树讲枝叶为缘，我拿好言对你，为何不理？莫非痴呆聋哑乎？”大雁曰：“树高蝉声细，山高语音低，水深流曲慢，贵人语化迟。”小雁怒曰：“儿有何贵？项长尾短，足大肩宽，额牙不像，其不反乎？”大雁曰：“那儿有何贵呢？”小燕曰：“我生在高楼大厦，长在凤阁凉亭，昼游花丛柳巷，夜宿沙那凉亭，闲有琴棋书画，闷有才女陪伴。”大燕曰：“儿可晓得三纲五常？”小燕曰：“不知不知，愿闻其详。”大燕曰：“金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此为三纲。五常乃仁义礼智信，见蛀虫不吃为仁，见食不争为义，前后分排为礼，不受人情为智，春来秋往为信，父亡母嫁，母亡父娶，父母双亡，守孝三载，哪像尔等？见蛀虫就吃非人，见食就争非义，前后乱非非礼，受人情非智，来而慕名非信，父亡母嫁，母亡父娶，父母双亡，狐朋狗友，乱乱失群，真乃畜生也。”小燕闻听大叫三声，坠速而死。大雁腾空而起。公冶长老先生提笔留诗一首：燕燕池边羽化轩，各分礼仪便于贤。一般都是男来燕，愚者愚来，贤者贤。禽鸟尚能知礼仪，为人何不孝当先？看来人儿不入鸟乎？ 嗯，别呼了，你好好吃得了。 我说这两个鸟都不是人，阁下您比得了吗？ 哪个我也比不了啊。 我看你好有一比。 那我要比什么？ 好比是面茶锅里的煮蜜桃。 这话怎么讲？ 你是糊涂歪歪嘴儿，外带一身毛。 我呀， 您刚才欣赏到的就是李金斗、陈永泉为您带来的相声片段《八扇屏》。顾名思义，八扇屏嘛，是由八扇屏风上的故事组成的。但是由于演出时间有限，演员们大多都是选取三个故事来讲。 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已经听到了浑人、小孩子、粗鲁人、莽撞人、苦人、不是人这六个故事。因为我们节目时间也有限，八扇屏这个段子就只能为大家先介绍到这里。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将找机会为大家奉献全本的八扇屏。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是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既然不实现，难免有杂念，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间。多少男子汉，一怒为红颜， 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福啊，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有这么样一个可爱老头，他呀不仅经常现身于京津两地的相声舞台，还总是出现在电视荧屏上。他总是略显羞涩的一扭身，一低头，一咧嘴，露出他那标准的憨憨蔫蔫的笑容。这位就是杨少华。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今天在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著名相声演员杨少华迷相声的故事。很多人都以为杨少华是地道的天津人，其实不然。杨少华1932年出生在北京的一户穷苦人家，打小啊，他就不得不为生计而奔波，捡废纸、拾煤糊，杨少华都干过。小的时候呢，杨少华根本没想过要成为受人爱戴的表演艺术家。那时候他唯一的心愿就是不再挨饿，不再受冻。因为小时候受的苦太多了，杨少华就有了一个特殊的小毛病，爱财。 在童年的时代，家庭困境，就怕没有钱，因为在旧社会，我小时候没有钱是不好活，幼小的时候就爱钱。 一个从没有幻想成为相声表演艺术家的人是如何走上相声舞台的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杨少华表演的单口相声吃月饼，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跟您说。 说马瘦毛长蹄子胖，老两口子睡热炕，老头要睡这热炕头，老婆偏不让，老头抄起大门栓，老太太拿起擀面杖，老两口子冰当当当打了个大天亮，把炕也晾了冰凉，谁也没猫着睡热炕。我给大家说一小笑话，什么事儿呢？我本人的实事。我有一个哥哥，脑子特别笨，他念书的时候，那时候念私书，就念的叫百家姓，就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就这么两句，溜溜学了一个月愣没会，教上边往下边，教下边往上边，老师把他叫过来了，过来过来，站那儿了，念赵钱孙李，念赵钱孙李，不要那念光要赵钱孙李，不要那念光要赵钱孙李，怎么跟我学呀？我妈说了，把学费交给你就跟你学，这你倒懂。赵钱孙李，赵钱孙李，赵钱孙李，赵钱孙李，念三遍，赵钱孙李，赵钱孙李，哎，念底下，周吴郑王，周吴郑王，周吴郑王，周吴郑王，哎，上面呢，上面，上面房顶子，上面不是房顶子，不是赵钱孙李吗？赵钱孙李，念五遍，赵钱孙李，赵钱孙李，赵钱孙李，赵钱孙李，哎，下边呢？下边忘了，这不刚教给你的吗？刚忘的，一块念一块都忘了。再念赵钱孙李，赵孙李，钱呢？钱都花了。你这孩子那么笨呢？我跟他讲一讲得了。这百家姓没有讲，就姓什么？那怎么讲呢？老师为了开化他，我告诉你，赵，记住了，我不姓赵吗？赵老师。知道赵老师，钱不是到月头交学钱吗？交学钱，明白吗？交学钱。赵钱孙，北京人骂街的话，好孙子了。好孙子，对对，孙李，不讲理那李。周呢，就瞎胡诌那个周。吴呢，叫吴里有那吴，知道吗？正不正经，知道吗？不正经的正，不正经的正。李是不讲理的李，知道吗？王，就那王，骂人的话，老王八，知道吗？老王八，明白了吗？明白了，能讲吗？老师，我能讲是能讲啊，我不能打上面往下讲，我能打下边往上讲。那讲给我听听。那个老王八不正经，无理由瞎胡诌，好孙子不讲理，要学钱赵老师。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这不对呀、啊、脑子特别笨，由于他笨呢我脑子也不太清楚。我跟您说，我一共三个孩子，一个比一个孩子笨，最笨的是我们这小三儿，要多笨有多笨，说出话还特别不吉利。这是去年8月15，我买了几斤月饼，刚往这一搁，我这仨儿子围着我问我一句话，吓我一大跳：爸爸咱怎么分呢？我说咱也不土改，咱分什么呀？今天咱们搞个家庭小联欢，这不有几斤月饼吗？我提几道题，你们谁答得好给谁月饼吃，答不好不给谁吃。我们的大孩子说：您说吧，什么题啊？我说我问问你，什么圆有圆，什么缺半边，什么乱糟糟，什么静悄悄，谁答得好给谁月饼吃。我们大小子说：我能答。那可以，我问你，什么圆有圆呢？那个8月15的月亮圆有圆。您听，有道理，8月15的月亮圆。我说什么缺半边呢？要不是这日子缺半边啊、哦，我什么乱糟糟啊，那个满天星斗一出来就乱糟糟。我什么静悄悄，要都睡着了就静悄悄。你这不怎么样，真的给拿了两个月就让他走了。我把老二叫过来，这老二呢特别滑稽啊，那说相声上我们家串门去，他能把说相声逗乐了。我那个二儿子长得特别漂亮，他是8:20的眼睛，这样有意思，说话特别幽默。我老二，我问问你，什么圆有圆呢？什么圆圆的？您买的月饼圆有圆。我什么缺半边呢？要咬一口不是缺半边吗？我什么乱糟糟？要把它嚼碎了不是乱糟糟吗？我什么静悄悄？要都吃光了不就静悄悄吗？哎呀哎呀，行，我给他五个月饼，给他五个月饼他拿走了。老三儿过来了，那是爸爸，你问我呀，你问我呀，别着急，那倒霉的话、丧气话、那不吉利的话都不许你说，你知道吗？我知道，你问呢，我问你什么圆有圆呢？什么圆圆呢？那个爸爸妈妈圆有圆，我们俩圆什么呀？那什么缺半边呢？要死了一个缺半边，那什么乱糟糟？我们大伙儿一哭就乱糟糟，我什么静悄悄？要都死绝了就静悄悄。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杨少华表演的单口相声《吃月饼》。从小吃苦挨饿的杨少华从没有想要成为相声表演艺术家的念头，他究竟是怎样迷上相声，最终又成为了相声表演艺术家呢？这个呀，还要从13岁的时候杨少华成为一名皮鞋厂的学徒说起。 在我13岁的时候，我哥就在这个商场里边，过去西单商场。那么我介绍我去呢，不是为小徒，因为没有饭吃，到那儿人家管饭，管饭呢就得给人干活，学徒嘛，3年0一节，学的什么？做皮鞋。那时候买钉子很贵，就老板也舍不得买，把它砸直了。砸直了有困难，困难什么程度呢？它因为它短又小，它这弯的特别大，你小手一摁呢，拿那榔头砸他的时候呢，一不留神就砸手。回家我妈就哭了，一看那手也那么砸那样。那么这时候呢，我哥哥就给我引进到一个叫茶社，叫名媛茶社。 13岁的时候，杨少华在哥哥的介绍下去鞋厂做了学徒。为了把废铁钉砸直，杨少华的手指经常被铁锤砸得像胡萝卜一样。好在鞋厂的边上就是常连安创办的启明茶社，杨少华经常是一边干活一边偷听相声。大概是偷听相声不太过瘾，杨少华后来索性辞工不干了，找机会进了茶社，做起了杂工。从此杨少华的一辈子都再没有离开过相声。说到这儿，我们要为您送上的就是马志明、杨少华合作的相声《地理图》。 你看这个相声啊，是曲艺形式之一。 哎， 曲艺包括的面很广啊。 是吗？ 大鼓，单弦、坠子、石调、琴书、快板、相声。 对 啊，这个每一个曲种啊，都有它的地方色彩。 是吗？ 就拿相声来说吧。相声发源地是哪儿知道吗？ 北京。 对了，您看这个说相声的大部分都是北京人。 对。 唱石调就不一样了。 怎么呢？ 天津人最好。 天津石调吗？ 哎，唱坠子的河南人最多。 对。

怎么办呢？ 你背着我。 我呀。 刚才您欣赏到的就是马志明、杨少华合说的相声《地理图》。杨少华能逗会捧，还非常擅长说单口相声，他与儿子杨毅组成的父子搭档深受观众欢迎啊。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继续为您介绍杨少华的相声人生。那么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我们为您送来的就是萧亚轩演唱的歌曲《幸福的地图》。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在此呢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我要爱就直奔你方向，我要梦想抱你的满怀，无论路上遇到多少荆棘和障碍，我的不怕。穿越重重人海，停不下来，看最后谁是主宰，谁失败。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幅幸福的地图，无论如何我都一定要回到你身旁。我要